难免有妒忌，也许终于只有空欢喜。现在让我拣抱你，一生也愿可拥有你，哪怕未来无法预备，这一刻总可自于一起。现在让爱着你，现在就热烈地说我爱你，现在就热烈地说我要你，现在就热烈让着今日我只想亲近你，就让夜幕下共对我与你，但愿地面上若有我有你，细心的声音告诉今日我只想亲近你，今日我多么感谢你， 这一生像风中翻飞，明日变化总也要预备，回看昨日每天优美，全凭是有你。 开始我哋清晨省嚟节目咧，有呢一首歌，哇！抑扬顿挫咧，就系乜嘢都有啊，快同慢啊，歌词系演绎嘅时候都要有咁嘅功力，仲有喺表演嘅时候，假如系舞台演出或者系拍呢个即系音乐录影带啊、MV 嗰啲，系等大家可以睇到嘅时候咧，都系应该好有发挥啊！来自系由潘元良所写嘅词，张学友嘅《我与你》。是啦，我与你的这个清晨的时间一路回到六点半钟啊。今日天气方面呢，有一股偏南气流呢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朝早沿岸有薄雾，横澜岛的能见度下降至2000米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沿岸有薄雾，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下星期日同埋下星期一嘅时候咧，风势系颇大，骤雨增多，气温会稍低。歌曲的編排在開頭的時候已經是很吸引你去聽一下，還要攞埋金像獎的電影主題曲。 我醒來睡在月光裡， 李玟 下弦月讓我想你，不相信眼睁开你不在，爱人心深如海，带我去把它找回来，请爱我 第2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主题歌曲，卧虎藏龙的电影的歌，李玟的月光爱人。爱有得俾你揀点啦，其实就是攞苦嚟身啦。 在世间寻爱侣，寻恶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何为爱？谁让我找到爱的证据？ 一首好好听的歌，而里面的歌词都是至理名言，写曲是已经是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曲子的旋律要动听。卢冠廷写的曲而写的词，潘元亮应该是曾经似苦的时候才能够写到那种的神髓。当年他都是经过这个的，就是在爱情当中要选择的时候才会写到这些歌词，再加上林子祥的演绎。这个爱情的选择就好像小朋友你给玩具去玩的时候，或者是可能有两个朋友三个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大家都有揀玩具。明明可能自己没拿起那个玩具，但是当第二个小朋友拿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啊，我都是喜欢那个，你又抢了人家那个。那永远都是觉得人家手中拿那个好的，为什么不会觉得就是拿回自己那个 是好的呢？同样在情爱里面，在歌词里面都写得好贴啊。总是你觉得在你身边那个呢，啊，原来是好像就是很平淡似水。咁而离开咗嗰个，你又想同佢喺埋一齐，但系到底其实知唔知你最爱系边个咧？ 刻生命在延续。过去你曾沉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人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风雨思念只信梦里总会有唏嘘。若果他朝此生得过与你，把管生命是无奈，过去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过消失了的空间，只求望一望让爱火永远的高烧，青春请你归来再伴我一刻，讲半句，此刻生命在延续。过去你曾沉过某段失去了的声音，落日远去人期望留住青春的一生，风雨思念只信梦里总会有唏嘘。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过消失了的空间，此世短暂转身步过消失了的空间。 来自一套经典嘅电影，刘德华嗰幕揸住个电单车载住吴思年，系着咗新娘衫嘅，流住鼻血，最后咧都系离开咗吓。天若有情，袁凤英。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系就最多人中意听呢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嘅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朝早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 逢星期一至六 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上个星期全球向世卫通报的新冠死亡个案超过15,000宗，是2020年3月以来新增死亡人数最少的一个星期，但是仍然必须谨慎对待。谭德赛指出，随着很多国家减少新冠病毒检测，世卫收到的病毒传播和基因序列信息越来越少，导致越来越难察觉病毒的传播模式和变异情况。他说，新冠病毒不会因为停止检测而消失，而是会继续蔓延和变异，而且仍然会导致死亡，呼吁所有国家继续监测新冠病毒。 美国疾控中心一项关于新冠病毒抗体的研究估算，全国大约五成八人口，即是超过一亿九千万人，曾经感染新冠病毒，远高于官方纪录的大约百千万人。大约七成半的十八岁以下未成年人曾经染疫。在奥密克戎变种病毒肆虐下，全美感染人数激增。研究人员由去年九月至到今年一月，每个月检查由全国各地采集的大约七万五千个血液样本，以及今年二月的四万五千份样本，再进行估算，得出相关数字。研究只是针对感染而产生，而不是接种疫苗而产生的抗体。有份参与研究的专家强调，拥有感染之后产生的抗体不一定意味可以终生免疫，及时接种疫苗仍然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向在北京冬奥会夺得奖牌的俄罗斯奥委会代表团成员颁授国家勋章。普京特别提到卷入兴奋剂丑闻的女子花样滑冰选手雅利耶娃，指对方将花样滑冰的可塑性、美丽、力量和柔情等最复杂元素融入到才华入面，凭着自身实力将这一项运动带到真正艺术的高度。如此完美的境界不是借助某一些额外手段就能够达到。普京会见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动员的时候强调，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残奥选手参加北京冬残奥会违反体育精神和侵犯运动员权利。俄方反对将体育政治化和双重标准。警方昨日下午在中区扫黄，在国伦街倒破一间华裔卖淫场所，拘捕三名女子，检获毛巾、床单、按摩油和记账簿。其中女负责人涉嫌管理卖淫场所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被捕，其余两名女子涉嫌协助管理卖淫场所，两个人和另外一名男子亦都涉嫌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三名被捕女子透过电话和社交媒体招揽客人，他们正是被扣留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240点，跌8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5点，跌1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27.25，瑞士法郎0.963，加元1.283，人民币6.558，英镑对美元1.258，欧元对美元1.064，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05.12美元，卖出1,905.6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沿岸有薄雾，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 关日华。 小朋友咧确诊之后咧，两至五个星期出现呢个多系统肺炎综合症啦。如果影响咗个神经中枢系统咧，就个活动能力会减退啦，消化系统咧会有肚痛啊。有啲小朋友咧系肝炎啊，眼咧系啲黄疸嘅出现。家长如果见到小朋友咧，佢系康复咗之后咧，有唔同器官发炎嘅情况咧，早啲揾呢个专科医生去治理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扫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嘅电子针卡。当你去过嘅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嘅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我是泳儿，现在疫情虽然很严重，但是只要大家记得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我哋有三个嘅半小时，咁啊凑成个半钟头喺朝头早同你见面。逢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咧，喺朝头早五点新闻后咧就开始我哋呢个节目啦。今日咧就系四月廿七号，农历系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三。咁啊，今日星期三咧，我哋会有营养师阿林思维啊，咁啊继续咧讲紧咧都系一个热门嘅话题。如果有啲朋友即係其實過去嗰幾個月裏面都香港好多人咧確診咗啦，確診咗之後咧，嗰啲後遺症咧真係各有不一嚇。有啲朋友都大家要互相去傾下一個交流啊，知道哦，原來唔係只係自己係咁，其他朋友都會有，不過嗰啲情況咧就可能有啲唔同。總之咧喺你身體裏邊咧，任何一個位置又得咁，但係有大部分嘅傷痛可能係喉嚨痛啊，或者有諗嘢咧又。好似冇以前咁清晰啊咁，咁相信可能咧都系一段嘅时间会系咁啦，希望吓，咁有啲咩可以帮补到咧？咁就都未有一个肯定嘅答案，都系要仲喺研究当中。但系喺呢个情况之下，我哋都去翻呢个还原基本步啦，就系、是、你有充足嘅睡眠啦，你亦都要系食得有营养啦，同埋你要心境开朗先得啦。咁今日咧会系就住呢个话题啦。確診康復之後的朋友們，你們的飲食營養是怎樣呢？上個星期呢都已經開了這個話題，也都還有一些資料呢，在今天的時候六點後的時候，林思維會跟大家繼續講的。現時時間五點搭八，气温比头先低一度，而家26度，今日最高大概32度啊。 Yeah. Kelly 陈慧琳出道的时候的电影作品跟郭富城一起合作的《仙乐飘飘》里面的主题歌曲就是刚才我们听的《一切很美只因有你》，这个除了是你喜欢的人在你身边令到你很开心之余，有什么都令到你觉得是说、啊、一切很美只因有你呢？会不会都是金钱、啊、特别是这个疫情这两年几的一个环境使然啦，好多嘅行业都即系做唔到嘢啊，收入亦都会减少嘅时候，呢、这个金钱的确真系好重要啊。可能金钱嘅财富嗰个嘅存款嘅数字咧，亦都因为呢个疫情咧，已经有改变咗吓。咁、啊、咧就系、是、最近有银行咧就系、是、做过一个嘅调查。是他的调查呢就是个名字就是香港千万富翁调查 2021, 咁就是调查由喺去年嘅10月至到今年嘅1月是进行的，即、就是三个月嘅时间去做啦。就是电话随机去访问咗3786名 ,21 岁至到79岁嘅香港居民。咁发现呢全港拥有千万港元或者以上净资产嘅千万富翁呢是有 43.4 万人，即是说平均每13个人呢就有一个是千万富翁。富翁的净资产总值中位数是1570万，比起前年的报告所讲的1550万港元呢就稍微上升了20万。咁而喺2020年嘅同一项嘅调查呢，当时係推算、啊、香港嘅千万富翁呢即係应该係有51万5嘅。咁换言之呢，喺呢一年里面呢就係、是、减少咗大概 15%。咁係个情况呢就负责人啦就係讲呢个估计呢就係、是、同环球投资市场嘅波动都有关。咁疫情对千万富翁亦都一定会有影响啦。受访者当中呢有占咗32%就话疫情令到佢个投资嘅取态呢係比之前係保守嘅。而两年以嚟超过70%嘅千万富翁就话佢嘅资产总值呢都已经回复返去疫情之前嘅水平啦。咁而当中包括咗有 25% 就话佢嘅资产总值呢甚至比疫情之前是有所增加，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稳中求富的做法啦，定点样？事实上是的，在这两年几里面，有些人可能就是那个存款就一路向下跌，但有些可能又上升，会不会就是在我们成日都讲话有危就有机，在疫情当中你见个市好跌咁样咩？但有啲咧就一枝独秀，咁原来有啲系唔会蚀嘅，例如好多人涌去买一啲生活物品啦，包括我哋喺呢个疫情嘅用品啦，生活所需嘅柴米油盐，你一定要去超市买嘢啦，嗰啲咧就系成日经常都见到人头涌涌啊。 只不过食肆因为有限制的时候就有影响啊。希望所有飲食嘅行業嘅朋友，慢慢我哋見翻以前嗰個情況嚇。 夜字裏原也霧氣沉，你令到灰暗變繽紛，變繽紛啊變繽紛，慢到芬芳花自能迷人。粗暴狂態像野人，你令眾小子變拘謹，變拘謹啊變拘謹，無數的心能再敢興奮。心镜不染俗尘，似流水共幸运。红如前眼角轻归谈，凡尘仍吸引。野字里原也雾气沉，你令到灰暗变缤纷，变缤纷啊变缤纷，无数的心难拒又向神。野字里原也雾气沉，你令到灰暗变缤纷，变缤纷啊变缤纷，万道芬芳花自能迷人。粗暴狂态像野人，你令众小子变拘谨，变拘谨啊变拘谨，无数的心能再敢兴奋。心镜不染俗尘，似流水共幸运。心难拒又向神，变缤纷啊变缤纷，无数的心难拒又向神。 醉红尘好跳跃嘅感觉吓，写曲嘅咧就系顾嘉辉同埋郑国江，嗰、那个跳跃嘅感觉咧，同再另外一首嘅歌啦，就来自《京华春梦》里边嘅嗰幕咧系。扑蝴蝶啊，系啦，以前一啲电视剧或者电影嘅情景都有嘛。咁咧，汪明荃啊扑蝶嘅时候咧，唱呢一首歌，嗰、那个节奏都系同《醉红尘》有相似之处。咁啊，写曲嘅都系同一人，顾嘉辉。 原野有片花醉人，花海千里香，蝴蝶来到春风。 是挺好听的一首歌，很跳跃感，很欢欣的样子，在一路走一路扑碟，就是来自《京华春梦》当时这套电视剧，男主角是卢松仁，女主角就是汪明荃，唱回刚才是其中的一首叫做《扑碟》。早晨时间还有大概是七分钟左右，到清晨六点。 在哪里可以看到最漂亮的黄昏呢？元朗下白泥、 屯门龙鼓滩、 乌溪沙石滩、 邮轮码头、 鲤鱼门三家村、 南朗山、 大澳。要看到最漂亮的黄昏，最重要的不只是地点。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九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主持陈思正，用靓歌和生活趣味分享环节，陪你度过一个既舒服又漂亮的黄昏。约定你今个黄昏悠闲安多芬。 CIBS 哮喘问题仲要估估下，快啲埋嚟听哮喘你要你啦！ 又有啲研究咧就话，如果一只狗喺你出世之前养嘅咧，就可能咧对你嗰个哮喘咧就冇乜影响。 佢系 CIBS 广播人、儿科专科医生廖定日。 泰戈尔作品《看印度文化》小说， 泰戈尔短篇里边咧时时都夹杂住警句式嘅对白嘅，系起到画龙点睛嘅作用噶。 佢系 CIBS 广播人廖少群，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吉、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刚才那首就来自《成吉思汗》里面的歌曲，印尼罗文的《问谁领风骚》。 虽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知己犯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冲刺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难比 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那向顶天立地，与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需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利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愉快到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垂头万次，仍抬头有志，再战再创这新意义，无望似负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人是你能顶天立地，愉快到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歌颂父亲的一首歌，来自郭富城的这首叫做《强》。 病毒何锦丽的新闻秘书说，何锦丽的新冠病毒快速检测和核酸检测结果都是呈阳性，没有出现病征，亦都没有跟总统拜登或者第一夫人吉尔有密切接触。何锦丽将会自我隔离，并且在副总统官邸工作，直至检测呈阴性才会返回白宫。警方昨日下午在黄大仙上村达善楼附近扫荡街头赌博，拘捕四名男子，涉嫌在赌场以外任何场所或在街道上进行赌博，检获一副纸牌和大约480元的赌款。被捕的四个人和另外四名围观的男子亦都涉嫌违反限聚令，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早沿岸有雾，横南岛的能见度下降至到1000米以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沿岸有雾，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最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7%。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初时沿岸有薄雾，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南岛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500米，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是西沙，

四月尾啦，喺星期三嘅呢一个朝头早，喺钱佩英身边咧就有香港营养师协会营养顾问，亦都系澳洲注册营养师嘅林思维喺处啦。早晨啊，林思维。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咁啊，上个礼拜咧，我哋就开咗个题目咧，就讲确诊之后啊，我哋点样去饮饮食食，令到自己健康翻咧？因为好似真系一个大病一场，你要补翻好嘅身体咁样 吓。系啊，系啊，咁所以我谂有少少似真系一个大病啊。 系啊， 咁当然我哋见到有啲人系完全冇病症啦，即系行得就得啦。咁有啲就成病到好辛苦。 系啊，即系大部分嚟讲咧，都系个身体系差啲嘅。 系啊，同埋甚至乎有啲入咗医院啦。 系啊， 咁尤其是老人家咧，有啲可能即系就算唔喺老人院啦，喺屋企啊，或者病咗都好咧，都可能有机会啲重症啊。重症比较差，可能都已经入咗医院去治疗呢样嘢 啦。所以咧，其实咧系时间慢慢过去嘅时候咧，大家先有呢个感受啊。最初我记得话啊 ，Omicron 中咗都好似感冒咁嘅啫，唔紧要嘅咁。 系啊系。 但系原来慢慢睇下睇下咧，翻嚟嘅嗰個 feedback 又唔同喎， 同埋我諗視乎每一個人嗰個抵抗力啦。我哋講完營養師個方面就講緊嗰個營養嘅狀態啦，咁同埋另外本身嗰個人有冇一啲長期病患啦。咁你發覺而家好多真係不幸去世啊，或者即係重症比較差嘅一啲人士咧，都係本身有長期病患，尤其是譬如癌症啊，有啲會有洗腎嘅狀態啊。咁另外可能血糖高啊，另外肥胖啊，咁呢一類嘅人咧，其實本身嗰個併發症同埋重症嘅機會會高啲。咁所以就算好彩，冇一個死亡嘅狀態啦，即係好翻啦，應該咁講。但其實佢哋都會有機會個後遺症會相對比較多咯。 係啊，咁啊，所以咧就要好好嘅保養翻啦。 係啊，咁同埋另外講開就頭先，譬如有部分比較嚴重嘅重症嘅患者咧，都會入醫院啦。咁上個禮拜我都有講過啦，有大部分入個醫院咧去醫呢個病嘅時候咧，出翻嚟咧都會輕咗好多。 係，佢輕幾多到咧？ 係啊，其實佢哋講緊而家新冠病完之後跌榜，究竟點樣去處理咧？咁其實都冇一個好正式嘅指引嘅，而家因為太短時間啦。咁但係佢哋而家有少少講緊係有少少似去處理癌症病人嗰個方法，就有好多時候咧，癌症病人咧接受咗化療啊，或者電療啊，或者手術之後啊，佢哋個體重下降都好犀利嘅。咁我哋就講緊話，如果你短期內咧跌多過5% 嘅體重，係咁可能嗰個體重咧就係可能有機會引致到營養不良啊，或者肌肉流失。失嘅一啲狀態啦。 舉個例子啦，如果你係平時120磅嘅， 係啊， 咁你5% 即係6磅 啦。係啦，即係你短期內跌咗6磅以上，咁其實已經嗰個係一個明顯嘅體重下降啦。咁你體重下降得嚟咧，好多時候嗰啲磅數咧係有機會係肌肉嚟嘅。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講話啊，肌肉對身體好緊要噶嘛。咁如果你病完之後肌肉流失咁快咧，其實對你個抵抗力都係差嘅。咁同埋而家本身可能有啲人咧未病之前咧，可能已經係偏輕。或者過輕，咁尤其是係年紀比較大啊，或者可能本身有長期病患嗰班人咧，其實如果係病前同病後咧，嗰、那個跌榜嘅速度係多過5% 嘅咧，我哋就要特別留意啦。OK， 咁點樣去留意咧？其實就有少少似去處理癌症後遺症嘅一啲指引咧，就話我哋建議呢一班過輕、營養不良，甚至乎患病期間跌咗好多磅嘅人士咧，要進食一個高蛋白、高熱量嘅飲食。OK， 咁都係計翻條數就話建議翻暫時啫嚇，即係將來嗰啲指引可能會變啦。咁但係我哋都暫時建議翻咧，用每公斤體重去計咧，每公斤體重咧係要食到30至35卡路里一日嘅。咁同埋蛋白質咧就要每公斤體重咧食到1.5至2.5克。嘅蛋白質 係咁，要慢慢舉下例咧，就先至明解 啊。係啦，咁如果你以一個50公斤嘅人啦，即係唔係好重嘅，咁但係佢病嘅時候有跌個磅嘅，咁我哋就用50公斤去乘翻嗰個30至35卡路里一日嗰個攝取量啦。咁嗰人大概起碼都要食到1500至1750。 咁喺呢度嘅時候唔係去計男同女嘅咯，之前會分男咧就食幾多，女啊食幾多 嘅其實都唔計男同女嘅啦，都係 based on 個體重嘅。咁另外就係譬如蛋白質咧，如果我哋計翻一個50公斤嘅人。佢又係跌咗磅之後，佢胃口又唔係好好，咁啊要按一個高蛋白質餐嘅時候咧，就要去到每一日咧食到75至125克。嘅蛋白質啦，咁但係攞翻個 average 咧，其實咧即係個平均數咧，其實每一日咧起碼都要食到12兩肉一日， 即係12隻麻雀 size 嘅肉啦， 係啦，先可以增加佢嘅蛋白質。咁最主要增加佢嘅蛋白質嘅原因，都係令到佢嘅抵抗力會好啲啦，佢製造白血球啊、紅血球啊，或者可能我哋啲免疫系統嘅一啲細胞會重生得快啲啦。咁另外就係幫佢哋增加翻多啲肌肉啦。咁如果老人家尤其是年紀大，病完之後冇力噶嘛，咁如果一路都病落去或者冇增加佢營養時候咧，佢個生活質素都会减低，因为佢行唔到啦，或者成日都觉得好弱啦。咁一个人越弱咧，大病之后咧。 就有機會越嚟越差噶嘛。咁所以可能我哋就係要提醒翻啲老人家，尤其是跌咗磅嗰啲好翻啊，咁出嚟就要食一啲高蛋白質、高熱量嘅飲食。 哦，如果係話有啲老人家咧，可能即係吞煙都有啲困難噶嘛，我食唔到十二隻麻雀 size 嘅肉喎，咁點啊？ 其實聽落去十二隻麻雀話對我哋食到肉嗰啲就 好 普通啦，即係好普通啦，成隻雞都食落肚啦。 係啦， 咁但其實你諗下，如果年紀大、胃口唔好，甚至乎行動唔方便，甚至乎有好多長新冠嘅後遺症嘅一啲病人咧，其實好多時候佢哋食唔到咁多。 係啊， 咁去到呢個位咧，好多時候咧，我哋都會利用一啲營養補充品啦。咁即係講緊我哋平時講嘅營養奶咯。 係 係啦，咁市面上就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嘅營養奶啦。咁離不開一個份量咧，即係一杯度啦，大概有10-20克不等嘅蛋白質啦。 嗯， 咁蛋白質大部分都係佢哋會利用咗一啲乳清蛋白啦。咁乳清蛋白其實係比較容易啲吸收嘅。咁佢都係所謂嘅營養奶，都係液體啦。 嗯， 咁所以有啲老人家或者可能真係病完之後冇胃口咧，都可以選擇一啲高蛋白質嘅營養奶去補充啦。 起碼容易啲飲咯。 係啦，咁另外就如果卡路里嚟講咧，離不開一杯即係由250卡路里咧，去到500卡路里都有嘅。 嗯， 而家咁所以睇下視乎嗰個病人本身個胃口點樣啦。咁另外如果佢真係胃口好差，咁通常我哋就會用一杯嘅營養奶去代替半餐咁樣。 嗰杯嘅營養奶已經包括咗有邊啲嘅營養啊？ 係咁，除咗我哋嘅蛋白質啦，我哋脂肪啦、碳水化合物，即係啲宏量嘅營養素之外咧，其實裡面好多嘅微量營養素嘅，咁維他命 D 啦，有啲有奧米加三脂肪酸啦，有啲有維他命 A 啊、C 啊、B 啊、E 啊，甚至乎有啲有鈣質啊咁樣嘅。 係咁嗱，市面上一般咧，其實你都知啦，哇，真係五花八門啦，有好多嘅牌子啦。 係啊， 咁如果真係選擇話呢啲營養奶，我點樣去揀啊？ 我諗都係因應個人需要啦，因為其實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啦，咁有高熱量，有啲比較低熱量啦，咁有啲有朱古力味，有啲有士多啤梨味，有啲可能甚至乎有咖啡味。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即除咗揀嗰個熱量嗰、那個蛋白質個成分之外咧，就係諗下嗰味道啱唔啱嗰個病人飲啦。咁另外飲完之後，究竟佢會唔會滯胃啊？佢會唔會飲完之後會肚屙啊？甚至乎啊，有部分嘅長期病患嘅人，譬如佢本身有糖尿病嘅，或者可能譬如佢本身有腎病嘅，咁可能揀營養奶嘅時候咧，就要揀翻啲比較，即係糖尿病就要揀翻啲比較低糖嘅配方啦。 係， 咁或者可能升糖指數低啲嘅配方啦。咁另外啲腎病病人可能有機會就要揀翻啲腎病嘅配方，即係可能低鈉啊、低磷啊嗰一類嘅營養奶。咁所以揀營養奶都唔好亂咁買嘅，我自己覺得，因為市面上當然有啲好出名嘅品牌，咁個個都話嗰只啦咁樣。但其實如果真係有問題啊，或者飲咗唔舒服啊，可能有啲病人飲咗血糖好高啊，咁可能就要問翻醫生、問翻營養師去揀翻一個佢適合嘅一啲營養奶 啦。係啦，如果你揀咗之後都覺得唔係好適合嘅時候，咪慢慢試咯。 係啦，係啦。咁同埋即係營養奶就唔係 magic pill 嚟嘅，即係意思你其他食嘢咧都係要去均衡嘅。即係只不過病完之後，尤其是老人家，可能有機會胃口唔係好好咧，我哋就會即係短期內佢未康復之前，咁可能就要提供一啲營養奶嘅補充品咯。 咁頭先啊，林思維你提供呢個咧就話，唉，佢原來係喺即係病前病後嗰個體重咧下降得好緊要，下降咗。佢本身嘅體重5% 咧，就要做以上嗰啲嘅飲食嘅調配啦。 係， 咁倒翻轉啦，咦？佢如果係好肥又過重嗰啲，又點樣樣啦？嗬？ 係啊，咁咧其實咧，大家都聽過咧，其實肥胖咧都係新冠肺炎嘅其中一個危機因素咧。肥嘅人咧係容易啲患重症嘅，咁所以其實你發覺好多肥嘅人，你覺得去即係 so called 肥屍大隻應該冇事啦，你個抵抗力應該好啲啦，但其實唔係嘅。咁所以咧研究有講啦，有一批咧就頭先我咁講嘅，本身過輕、胃口唔好、跌咗磅之後咧影響曬個胃口啊、機能啊，咁要增加高熱量、高蛋白啦。咁但如果你係本身肥，但係新冠之後你瘦咗咧，你就要藉此呢個機會咧同自己講咧，保持翻一個比較健康嘅體重。咁同埋肥嗰班人，如果就算在新冠期間跌磅都好咧，佢哋其實未必跌一啲脂肪嘅，其實佢哋跌緊一啲肌肉。 係， 咁我哋就係講緊話小肌肥胖症啊。小肌肥胖症即係意思你本身都肥嘅，但係即肌肉好少嗰啲啦，嗰啲係最危險。 其實好厚啊嘛， 係啦，嗰啲係最危險。同埋你短期內冇可能突然間跌咗好多脂肪噶嘛。咁你肥嘅人，你胃口唔好嘅時候，你蛋白質又唔食，呢樣又唔食，嗰日發燒嗰就可能有卧床又冇得喐，咁可能佢瘦得嚟咧，或者瘦翻丁丁咧，或者跌磅跌5% 咧。可能全部都是肌肉嚟嘅，咁所以都要小心啦。咁另外咧，我就成日覺得咧，如果你肥患咗新冠，你瘦咗啲啊，唔該你藉此呢個機會咧。去保持翻一個比較健康嘅飲食。 如果原來瘦咗係好事啊， 係啦， 你就唔好再令佢肥啊。 係啦，即係唔好話我瘦咗咯，即係而家好翻，我要食翻餐勁嘅。咁就我覺得要藉此呢個機會話俾啲肥胖嘅人聽咧，就係話其實肥胖係一個 重症的危机指数。 是。 那你趁你现在又好返啦。唔該，乖乖地將個體重去再 maintain 得好啲啦。咁所以點樣去 maintain 呢個 weight， 或者可能點樣去等佢唔好再肥落去咧？咁當然就係我哋平時嘅健康飲食啦。 即係譬如話頭先你講過嗰個例子，佢如果係本身係過重嘅，佢就喺呢個嘅病嘅過程裏面真係跌咗5% 咧，就啱啦。 係啦，即係唔可以話啱嘅，不過即係可能係一個機會令到佢可以減磅咯。 因為如果唔係咧，你正常情況之下，你唔會令到自己咁跌磅㗎嘛。 係啊，係啊，係。咁所以我哋就珍惜呢、這個即係好翻嘅機會咧。就飲食嗰方面就要乖乖地啦。 食啲咩好啊？ 即係譬如都係低脂肪飲食啦，咁另外都要高蛋白啦，因為佢流失嘅時候可能流失咗好多嘅肌肉，咁所以高蛋白質啦。咁另外盡量食啲新鮮嘅食物啦，我哋所謂嘅完整嘅食物啦，多啲水果同蔬菜啦。另外少啲食加工食物啦。少啲食甜嘅食物啦，因為其實你諗下一個未病之前嘅一個肥嘅人，可能分分鐘佢嘅飲食習慣都係麻麻地，咁所以藉此呢個機會咧，就唔好食咁多啲加工食物，食翻多啲完整嘅食物。 即係其實大致上咧，你係跌咗磅啊，過瘦或者過重。佢食嘅嘢都差唔多，不過個量嘅問題 啦。係啦，個量啦，同埋可能唔好肥翻佢以前嗰個位咯。咁所以其實離不開都係三低一高嘅飲食啦，低脂啦、低糖啦、低鹽啦、高纖維啊咁樣嘅。 係，同埋運動就不可少啦。 運動不可少啦。咁好翻之後，有部分嘅而家外國嘅研究咧，話有啲有長新冠嘅人咧，可能身體比較弱咧、可能分分鐘要做物理治療都未定。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啲有待研究，第時去處理長新冠嘅一啲方法啦。咁、另外就係、都係一樣嘢啦。減低炎症啦，我哋成日都講。咁上個禮拜我哋有講過話要即係食多啲唔同嘅維他命豐富嘅食物啦。咁、另外唔好忘記奧米加三脂肪酸啦。咁就嚟緊都係要食翻多啲脂肪高嘅魚啦。咁一個禮拜食兩次。咁另外就係核桃啊、亞麻籽啊，咁呢都係奧米加三比較高嘅啲食物啦。咁另外食啲好嘅油啦，因為好嘅油咧都會減低我哋身體發炎嘅情況啦。咁所以離不開係啲植物油啦。我哋成日講嘅芥花籽油啊、牛油果啦、 橄欖油啊嗰啲 橄欖油啦。果仁啦咁样，咁最后咧就系讲一个 topic 咧，而家好流行嘅就讲紧系益生菌啦。 系啊， 可能都听过啦，即系本地好多研究都话咧，其实患上新冠之后咧，佢哋嗰个肠道微生态咧系会有机会失衡嘅一啲状态。 哦，即系。譬如可能有時有啲肚屙嘅情況啊，係嘛？ 咁又未必去肚屙嘅，只不過你大學嘅研究咧，其實本地嘅大學研究咧，之前佢哋新冠最高峰嘅時候啦，或者啲病人病緊嘅時候啦，或者可能復原之後咧，佢哋會攞咗佢哋嘅便便咧，去 check 下究竟佢哋個腸路裏邊好嘅細菌同埋壞嘅細菌個平衡係點樣？ 係 咁都唔係未必有症狀嘅，未必有症狀嘅。咁但係佢哋講緊話咧，如果你個腸裏邊嘅微生態係失衡嘅話咧，你患上新冠肺炎的機會又會高啲。咁另外而家有新嘅研究咧，就係話如果你病完之後，你個腸嘅微生態都係仍然失衡咧，你個腸新冠咧都可能有機會再長啲嘅。係啦，咁所以點解我哋成日講話益生菌？益生菌就係咁解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一如果你話真係要增加我哋翻我哋嘅免疫力啊，希望我哋將來唔好咁容易患到新冠肺炎啊，或者任何嘅病都好啦。咁其實我哋嘅腸道微生態咧要保持得好好咯。 係呢個其實都聽林思維講好多噶啦，益生菌。咁好多時候有啲人咧就會話啊，睇翻啊同我哋亞洲人一樣啊，我要會參照下日本嘅。益生菌嗰啲系咪都得啊？咁样样 系，咁其实我谂未必系日本嘅，即系我谂未 即系举个例子 系啦，即系日本我谂都系我哋好细个已经听过，即系有啲产品系本身有益生菌啦，咁样咁系帮助肠道健康啊，咁样啦。咁而家我谂真系十年八年内咧，都好多益生菌嘅研究就会出嚟啦。咁有啲就系研究，譬如预防敏感啦，有啲就话减肥啦，有啲就话可能增加抵抗力啦。咁其实而家林林种种嘅一啲营养补充品啦，咁但系益生菌最大嘅难度咧，就系你好难揾得到其中一隻好特別嘅益生菌去治療一個病，咁其實本身益生菌有千千萬萬種嘅品種啦，咁可能分分鐘要用佢嘅唔同嘅品種溝埋，甚至乎可能身體要發覺缺乏某啲嘅益生菌去補充翻，去特定去補充翻咧，先可能有機會將個微生態嘅失衡嘅狀態咧去改善嘅。咁所以就真係好難話到俾你聽啊，邊一隻品牌係好過邊一隻品牌。 不過又咁，如果我哋睇翻我哋本地嘅一啲研究咧， 係啦， 咪啱翻我哋本地人 係啦。咁如果你哋即係聽。仲問我哋，即係譬如你點樣揀咧？咁、除咗即係個品牌要信得過之外咧，其實我自己個人意見咧，就覺得係要揾翻一啲用本地人去做研發。 幾益生菌嘅啲品牌、嗯，因為其實益生菌咧，或者可能我哋嘅微生態嗰個情況咧，其實好依賴好多原因嘅。 係 咁，一係就即係可能依賴你平時嘅環境因素啦，你個食嘢嘅因素咧，你嘅年紀啦，甚至乎你個性別啦，甚至乎可能你個基因啊、 嗯， 因為基因都好緊要 嘅。 咁所以我哋發覺好多年前香港冇一個本地嘅研發，咁其實而家近年嚟咧呢兩三年咧就多咗好多本地嘅研發嘅益生菌嘅產品。 係、嗯、 咁，我覺得如果我自己個人意見，我覺得如果用翻一啲本地人用本地人去做 research 嘅一啲品牌咧，其實係貼近翻我哋亞洲人或者香港人嘅體質，咁、 嗯、 可能嗰啲品牌就會有機會係好啲咯。咁同埋都係而家比較出名啲牌子都係用即係香港大學啊或者香港嘅本地大學嘅一啲研發，咁所以有啲咩事都好咧，你都係轉介翻去嗰間大學，咁話翻俾佢哋聽，喂，有啲咁樣嘅情況，咁有啲將來我哋點樣去處理呢樣嘢啊咁樣咯。咁另外除咗食益生菌補充品之外咧，其實我哋日常都要食多啲益生菌豐富嘅食物。咁就離不開係乳酪啦。酸種麵包啦，而家好興噶啦，咁泡菜啦、酸菜啦、納豆啦、面豉啦、芝士啦，甚至乎而家好興嘅一種飲品叫 kombucha。中文亦做紅菌茶，咁呢啲係都係益生菌去發酵而製造嘅一啲食物同埋飲品啦。咁、呢一類嘅產品其實就可以令到我哋天然可以即係吸收到一啲豐富益生菌嘅啲食物咯。 都係唔得，我忍唔到嗰種味喎，唔可以咁你先至向其他嘅方向諗下。 係啦，咁即係我覺得如果真係嗱，即係益生菌嘅食物係好多，但係咪個個都啱食或者中意食就未必啦。咁、如果真係選擇去用益生菌嘅補充品去做一啲增強抵抗力嘅方法咧，就問翻營養師啊，問翻醫生啊，咁可能就會揀到一啲好嘅品牌咯。 咁所以咧，原來有咁多嘢係飲飲食食可以補充翻，大家就要好努力為自己嘅身體去做好呢個把關啦。 嗯，係啊。 聽下林思維頭先嗰啲建議啦。 咁同埋中咗第一次咧，唔代表唔會中第二次㗎。即係雖然 touch wood， 我哋都唔希望有呢件事發生啦。咁所以可能記得翻中咗第一次，當然你有天然嘅抗體啦。咁、但如果你個身體一路繼續唔健康啊，繼續肥胖啊，或者可能我長期病患控制得唔好咧，你中新冠嘅機會啊，或者患重症嘅機會咧，都係一樣咁大嘅。咁所以大家都要好翻之後仲要更加要去调理好个身体。 嗯，咁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听多啲我哋清晨上嚟呢个健康环节啦。好，唔该晒林思维，再迟啲先见你，因为要揾翻雷博士。 系啊，佢要出现翻。 好啦，唔该晒，拜拜。 OK， 拜拜。 人生的苦与乐，像那月的亏与盈，人有得意失败。像野草有枯荣，成败有天意，在那早与迟何必多嗟叹声？人间的福与祸，像那天的阴与晴，情绪充满起伏，路有宽窄。人自有兴替，定有好作为，年青应多憧憬，怀着抱负坚决更坚定，得失不必计，狂风中知草径，人间荆棘遍地，原创出新的里程，怀里充满希望，愿献出冲小径。 好有鼓舞性嘅一首歌曲啊！人生有高高低低，李隆基嘅人生曲结束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多谢你收听，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美国疾控中心一项关于新冠病毒抗体的研究估算，全国大约五成八人口，即是超过1亿9千万人，曾经感染新冠病毒，远高于官方纪录的大约8000万人。大约七成半的18岁以下未成年人曾经染疫。 在 Omicron 变种病毒肆虐下，全美感染人数激增。研究人员由去年九月至到今年一月，每个月检查由全国各地采集的大约75000个血液样本，以及今年二月的45000份样本再进行估算，得出相关数字。研究只是针对感染而产生，而不是接种疫苗而产生的抗体。有份参与研究的专家强调，拥有感染之后产生的抗体不一定意味可以终生免疫，及时接种疫苗仍然至关重要。乌克兰指责俄罗斯试图将摩尔多瓦东部分离地区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拖入同基辅的战争。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同乌克兰西南部接壤，获得俄罗斯支持。俄方在当地亦都部署了士兵和维和部队，但是共和国不被国际承认。地区当局说，当地发生爆炸，亦都有军事单位遇袭，指责乌克兰要负责。乌克兰担心有关地区可能被俄罗斯用作攻击乌方的新平台。总统泽连斯基说，莫斯科正是向摩尔多瓦展示，如果继续支持基辅，将会得到什么后果。摩尔多瓦政府召开会议商讨，当局建议加强部队备战，增加边界附近的巡逻，并且密切监测关键基建。新加坡终审法院驳回一名女子就她患智障的马来西亚儿子因为走私毒品被判死刑提出的上诉，当局将会如期在今日行刑。涉案的34岁男子2009年因为携带42克海洛因入境新加坡被捕，翌年被裁定贩毒罪成，判处死刑。辩方曾经以被告患智障为由提出上诉，但是被法院以被告犯案的时候精神状况没问题而驳回。被告母亲昨日提出终极上诉，只驳回先前上诉的首席大法官在个仔被定罪的时候担任总检察长。存在利益冲突，但是终审法院上诉庭的三名法官认为上诉方的指控毫无根据，纯粹是推迟行刑的策略。在上诉被驳回之后，法院批准被告和家人共处两个小时，被他握住家人的手。旺角一名男子怀疑被非法禁锢，暂时无人被捕。警方昨晚大约7:30接获报案，指三名男子怀疑在砵兰街将一名33岁男子推上一架私家车，私家车其后往深水埗方向逃去。警员接报到场，发现该名33岁男子他并没有受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雾，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4月27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